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特， 我是末日。 今日2025年1月27号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年廿八 系啊，年廿八就今年冇年三十万岁咧，听日就已经系最后一日噶啦。今年嘅咁就吓你蛇年快乐啦！就 我尽量争取过年前出街啊， 应该得嘅，应该得嘅。今集唔会太长嘅，应该。 因为我哋有一段时间跳咗噶嘛，嗰度已经系追咗翻嚟噶啦。我而家再耐之前2022年嘅事，我补完嗰部分之后咧，终于之前一路扎积落去嗰啲都清晒啦。虽然我都知道大家年几两年前嘅新闻，你当考古啦，唔好当新闻啦，当嗰阵时考考过咁睇啦，咁样啦。 好啦，咁讲下今日新闻。首先就系 跟进噶， 日本方面咧就继续炒作紧嘅富士电视之乱啦。咁咧。中居就自从宣布咗隐退之后咧，风向就开始响转变啦，即系响起跟林 UC 嗰个 BGM 嗰种啊。 嗯，完全胜利一个啊。 系啦，嗰音乐好兴噶嘛，突然间响呢个 BGM， 跟住风，跟住突然间成日变晒噶嘛。 我谂到嗰个反而系呢个走先啊，系咁先啊。佢同你讲，我唔玩啦，你玩爆佢啦。 不过而家就开始风向变，开始有人帮中居讲嘢，系嘛？开始有啲唔同嘅讲法出嚟，例如话系有啲内幕人士咧就试讲就话中居最初讲话就咩？首先今次唔系事件，第二就系冇任何暴力嘅 K 卡嘢，冇任何嘅，全部冇嘅。咁咧就开留呢种新闻出嚟，亦都有人觉得有啲名人开始帮中居讲嘢。不过呢个唔重要，中居其实大家开始应该唔关心佢噶。 重点都系唔太关我哋，点解会放喺呢度？之前我哋点解放系咩？因为系八卦。点解呢度会放呢？就影响到我哋电视台相关，就真系关事啦。 咁咧就不论系小丸子又好 ，success 就又好，嗱，因为动画咧通常就会有啲 sponsor 嘅，即系例如话喺后面即系提供乜乜乜乜乜点样大抽噶嘛。但系喺嗰啲疯狂抽广告之下，小丸子同 success 就最后系乜都冇嘅，有成十秒八秒咧，喺个定格画面。之前啲定格画面就话咧。提供乜乜乜乜乜公司乜乜乜乜企业乜乜乜生命咁样，但而家就乜都冇。 因为正常一定有啊，所以制作的时候啊，嗰阵时呢一部分个时间预咗噶，所以就算佢冇人 sponsor 都好啊，嗰度都要定咗喺嗰度噶。因为日本电视台啦，系精准到秒噶嘛，那个时间点，所以佢变咗就好尴尬啦。即系呢个礼拜已经系见到我哋唔会见到啦，日本嗰边嘅广告啦，系成个富士电台几乎系剩翻 AC 喺度。A C 即日本嘅攻击广告，同我哋嗰啲咩鸡德六四啊、糖两茶事嗰啲一样嘅嘢嚟嘅。 起码即叫做有啲田主广告啦。 我觉得 A C 系被动地冇得抽广告，因为佢系攻击广告咧，系法定一定要存在嘅。当然啦，佢咁长就唔系法定要求，佢要求会有一定嘅数，变成就系佢冇得抽广告啊。本来系俾你啊，系送俾你噶嘛，你抽唔走？ 咁就 即系都几难睇啊！成个电视台冇广告可以播，即系你谂下有线咪经常净系播自己广告啊，主要系因为冇人买佢广告啊嘛，一样情况啊咋？ 不依单嘢咧就搞笑就系、是上晒国际头条，即系 BBC 又好声，我都上咗头条。佢啲人话松本人子冇上头条，中居上咗头条，反而我讲法就系、是、点同咧？从本人节目交富士电台冧档啊嘛， 系啊，呢一真啊，其他普通人八卦冇乜所谓，真系八卦嚟嘅，但系电视台就唔一样啦嘛。 嗱，因为重点就系、是、当初从本人节就纯粹从本人节个人问题，而家系中居本身其实就冇问题嘅啦，系都唔到佢有问题嘅啦，但系而家系 牵涉到大气电波就系公共问题嚟噶啦嘛。 喂，啲人话倒台咪倒台小金电视台，唔系小金嘅电视台咁简单噶，而家唔系话小金间公司啊，大佬，喂，大气地上波啊！日本六大电视台啊，佢牵涉过其实好多古灵精怪嘢噶，唔系话执咗就算嗰种嚟嘅，大佬，你估茶餐厅执咗算咩？ 即系调翻转讲啦，冇存在感如亚视啊， 执都麻烦啦， 佢要执都执咗十年咁滞啊，由当初话要接鸠咗佢，到佢真真正正接咗 secure 咗落去，重新放个牌出嚟，呢段时间搞咗十年啊，大佬。唔好真系以为好简单嘅事，仲要讲紧日本一个行得好地地嘅电视台。亚视之前咁样咁冇存在感，去到真系真系消失，都仲要一段咁长嘅时间。一个正正常常行紧嘅电视台，你估咁简单啊嘛？都唔讲佢后面各种藤藤瓜瓜藤藤嗰种表面上台底下嘅关系太多了。 喂，咁多兜踎嘢真系，大佬唔系话即系话接就接咁讲咁轻松咩？即系话只要冇人睇啊，喂！再冇人睇佢都系地上波，你嗰地上波嘅嗰个播放权啦、啊，其他古灵精怪嘢， 所以点？所以我批咗佢，一定冇事，一定冇事。日本政府唔俾佢有事，因为有事嘅话，事后跟嗰啲手咪头捻痛。 可能佢会喺度报几个月 AC， 跟住之后整个咩调查报告，身份咧自挂三巴，自怼三杯咁样，跟住咪 最坏下场搵人接手咯，即系叫做咩搵公司收购。 系啊，是但搵个高层撤幅咪算咯。 系咯，预咗噶啦，通常都不了了之嘅呢啲嘢，因为冇人想孭只镬，冇人冇日本日本政府官员肯。喂，大佬，佢接咗之后，边啲手系边个跟啊？你我呢个部门跟定嗰个部门跟啊？一谂到呢样嘢，你继续啦。继续咧就唔使，总之副市长一日摆喺度，大家一日都唔使做嘢。你一解释，你一冧档咧，哇大捻镬咯！不如就 应该系搵个人孭镬就收，跟住收工噶啦。 唯一都系孭镬啦，嗰班老头全部落镬啦。反正就嗰句副市长啲老鬼， 系啊，嗰啲老鬼都应该系时候清鸠埋佢噶啦。 睇下正日本政府勒令叫班老鬼头期搵几个人斩咗个头放喺个波上面咁啊。好啦，副市长暂时唔讲佢啦，反正都系战略进行式嚟嘅。咁讲下啲新翻资料先。 首先就一部《刺之轻改》由魔术师傅罗汉德见一切，即系龙傲天雷，即系近年系反而调翻转啦，好结结实实嘅龙傲天系反而少咗，而家系好中意嗰啲离队流啊，嗰啲误会系啊，反而个越嚟越多，即系而家变成咧就系佢变咗，又系我之前讲嘅黄道理论啦，就系黄道做一耐就开始会有啲反黄道。啲反黄道越来越多嗰时咧，啲原本正宗嘅黄道咧就反而少咗。咁啊，呢套应该系真系正宗嘅龙傲天嚟嘅，就咁简单嘅啫。咁啊，跟住嗰铺系漫画嘅改编嚟嘅 ，OL 执嗰只狸猫，佢觉得系狗啦，但系呢只好明显系狸猫啦吓。咁啊，佢然后佢一齐嘅生活。 咁就一睇张图嗰、那个即系宣传官方宣传图咧，我第一反应就系、是，我都唔使去介绍边个声优咯，我第一反应就系、是，咪又系早见沙织。 因为早见 show time 啦， 就有啲好简单嘅就系早见沙织演嘅角色其实系有样睇嘅，佢情况就严重夸张过当年丁公李慧，系总之见到OL 型嘅有少少冷傲嘅温文有智慧嘅七成系早见沙织，所以 系适合佢咁呢个事实嚟噶嘛， 系啊，佢天佢呢类型嘅就专用角色专用声优咁就嚟去做。咁就 我咪睇佢表演咯。 系点啊？系系啊，就嗰个呢个嘢就纯粹睇下下一面嘅啫。 仲有一个咧就观望啦，即系自 CY 有炒过几多次镬。 CY 我琴日我哋方物嘅忘年会，我应该将喺度吹水嗰时讲嘅就系 CY， 我唔再信任佢噶啦。依间公司嘅原创动画咧嘅共通特色就系咩啊 ？Gimmick 好够，力他好足，有头威冇尾阵。 都始终提一提啦，咁样就整个有个新嘅原创企划叫《启示录旅馆》，日文变化有变化有中文啦，讲嘅系未来世界人类又毁灭文明了， 又系嗰啲， 咁啊剩翻啲机械人喺嘅旅馆，咁样一个咁样嘅科幻故事，睇一睇咯， 我对事即系经历过嗱，首先丧尸成功咗之后，跟住咧秋元冥土。又是有头威武器的人，跟住嗰个元咩绝爆发，以为系正统派机人翻，而佢机人翻，竟然系机佬翻， 唔系某程度上都几多人睇嘅， 咪就咪佢好难，我唔中意 CY 就咩，佢喺做呢 gimmick 上面好拿手啊，知道点样就咩喺SNS 度炒话题，大家去 cap 图搞 event 就呢嘢，但系套嘢好套嘢内容咧系超级唔扎实嘅，甚至大家唔系讲套嘢，套嘢嘅内容啊，点好就咩 cap 啲图。吸咗咪咪图出嚟，即系叫咪咪动画嚟嘅。试话依个系我觉得几唔，一个几唔好习惯。 咪咪图个动画应该系卖高咯，你喺各大多伦区冇俾卖高洗版咩？OK 啊，不过就唔 系呢套，但系暂时喺张画算 OK 啦，起码就系佢嘅劣差程度比我想象中低，即系叫做正正常常嘅。 到佢播嗰一刻，我都未会相信佢字咯，都系嗰句啦。 系啊，我唔信 CY 啊，我唔多信 CY。希望呢套嘢，如果呢套嘢正常嘅，我会跌眼镜。 跟住嗰套系二期啦，咁啊之前嘅漫画改编嗰套《不会拿力距离的阿波连同学》就出二期，咁 好啦，咁咧就一年一度《光之美少女》咁咧喺49集、50集就完咗啦，咁第49集大家重点完全就系咩咧？中村由一终于出场啦，期待嘅中村由一配只兔仔中村大福，咁我即系50集亦都咁咧就顺利大结局，咁咧下个礼拜开始咧就系《I Catch You Pretty Cure》。 啊，唔系唔系，系你和偶像的光之美少女。虽然成个制作班底系完全 eye cut 住你嘅，咁仲声优公布咗咧，咁咧就连妖精声优都公布埋啦。咁就蓝条爱奈同花井美春就系做两只妖精。咁就卖点就系一个咧就系 Love Life 嘅佢你，另一个咧就系 Aqua 同爱奈嘅妹，两个都同 Love Life 有关嚟嘅，即系贯彻偶像嘅 style。根据荒漠里面嘅奇怪大叔嘅超监讲法就系、是。超级冇志气地，全部都系 I cut 住人嚟嘅，系咪 I cut 住嚟拍光美？系除咗剧本之外，成个班底都系，即系系我知道 I cut 住系赢晒光美，但系你唔使咁冇出息啊嘛，即系赢唔到人哋，直头崩人哋啊！即系不过，唉，唔知啦呢套嘢，我呢套嘢我几冇期待嘅，宠物光美我系意外地好，但系呢套嘢我系我唔会掂嘅。 嗯， 尤其是当年 I cut 住都已经唔掂嘅时候，你而家先 I cut 住。咁嗱，顺便讲埋啦，唔好重要嘅。咁琴晚咧 ，Love Live 连团咧，就演唱会。咁佢咧就系联动游戏里面嘅。咁游戏里面 Love Live 大会就总决赛，咁就喺演唱会搞埋。咁变咗咧，琴晚 Love Live 嘅连团演唱会就变成咗佢嘅喺游戏里面嘅Love Live 决赛冠军。咁就叫系演唱会加本转联动嘅。 嗯、 不过我本身冇追开，冇玩开只Love Live Link Live 啦，唔知乜嘢啦，我冇玩开就冇跟开连团嘅，所以就系咁报告啫。嗱、跟住有啲新嘅新闻，首先就系、是、之前话个 Crash 咧，其中一个成员离队，咁情况就而家变咗就咩？由两个人变三个人 ，Kulala 继续喺度，加咗新嘅两个成员 Ellie 同 Anna， 咁又由两人小组变咗三人小组啦。 即系佢叫做第三章啦，虽然我一路觉得呢啲，虽然一般呢啲咩 band 啊或者团之类系有时会话咩，譬如 Beyond 话咩五子时代、四子时代、三子时代咁样，但系佢咁样自己话第几章，我都有啲好似讲到你编排好咁样喎，真系。不过唔紧要啦，都系 唔知，因为其实换人唔奇，例如话系好似Fit Side 咁样。佢第一段、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換三次啦。佢都係一次，佢最初第一代、第二代都係一個人嘅啫嘛，一個歌手、一個作曲家啫嘛。阿伯叔，白子五字，跟住第三代加咗兩個，咁咪變咗三人小組啦。咁樣咯，唔奇嘅。反正就係你只要核心變咗，其實嗰樣唔係好重要嘅嘢，唔係好重要一樣嘢嘅。 反 嗱，跟住一單就係算係小消息嘅，就係一好消息嚟嘅。咁咧，高桥名人咧，即系1月16日嗰个高桥名人咧，咁之前咧就因为心脏心肌梗塞，就做紧急手术通波仔，咁就手术成功，就离开就出咗院啦。有趣就系依单消息咧，竟然喺朝头早嘅全国新闻度播咗出嚟，系连高桥名人自己觉得，虽然呢个系好事，但系突然间上咗全国新闻，觉得有啲唔好意思。 嗯， 够恭嘅， 即系 恭喜佢啦。 当年睇佢表演嘅细路仔，而家都变晒做而家嘅 大叔咯，我呢啲咯， 而家变晒大叔啦，大佬，即系 唔系就系佢系第一次初代最成功嘅包装性黑心包装嘅游戏界明星啦，因为当年有只游戏出，但系用佢做主角噶，其实几玩嘅啫，冇谂到， 所以对一代人入边系有个加成喺度咯，咁样，所以先特别关心啊嘛。 好啦，跟住咧讲开游戏，你讲下啲旧年咧日本实体游戏啊，日本国内唔包数位，亦都唔包海外，最好游戏完全唔意外 ，DQ 三 HEDHD 就超过115万两个平台加埋。但如果净系计一个平台咧，就 Switch 版咧就93万 ，PS 5版就23万，咁仲 PS 4版就唔知啦。但系咧都系即系叫早卖啊，因为呢个年代个个都买数位版，咁你两个版本加埋111万，其实就真系相当多嘅。咁至于头十名日本啦，即系有嗰个要重新一次啦，日本版啦，净唔计海外版，因为海外版嗰啲咧 ，friend 都加埋条数咧，起码300-400万嘅。日本2024年日本日实体游戏超人前十名版本分开计算，第一名就 Mario Party。就954000，第二名就 DQ 三 EDHD 就93万，第三名就 Mario Kart 八豪华版53万，冇听错，冇讲错啊，系嗰只 Mario Kart 八啊，即系买八年买由 Switch 开始出到而家 Switch 二就嚟出，都仲系买53万，所以真几恐怖啊啲游戏。跟住第四名就系 Mario Brothers Wonder， 跟住就陶铁 世界嗰个啊， 仲系买41万啊。 嗯， 你都冇话唔惊奇。嗱，咁头十名唯一只排到去嘅非 Switch 嘅游戏就系 FF7 Rebirth 358000， 嗯， 算好嘢噶啦。 不如帮佢讲翻少少啦。FF7 嗰个，因为呢个表系讲实体游戏， 佢 FF 我相信有相當嘅成分係電子版，甚至唔一定係繼續落去日本嗰度。所以呢度入邊嘅表現比較差，唔係話佢真係好唔掂。我指個銷量啊，作品係咪真係好唔掂就另計啦嚇。總之佢嘅銷量之所以會輸個 DQ 100份，係其實係有相當多嘅各種因素加埋嘅。咁亦都包括埋之前阿傑特講過幾次噶啦，實體版嘅 DQ 佢雙方面設計。呢啲嘢會令人會想要個實體版多過想要電子版，係會有啲咁嘅元素存在嘅。 因為而家實體版要賣，要而家實體不論 CD 又好，又要賣到呢個數口景，好難嘅。即係順便講埋啦，之前水豚嘅永久拉咧，佢賣到超白金咧，點解啫？因為佢跟住 Final 演唱會抽選券啊嘛，連我再加上我方文小直都買，各自買咗一隻啦，一隻係最低入門標準。有人买一百只，有人买我所知道十只是基本的，一百只那个是夸张了一点。那你不买那么多怎么抽到啊？那自然那你之前你的实体碟没有买咯，就是这超级王者之力的八只之力就实际的，有个只标你出来一次会而已，你不要快位会开多次咩？好了，跟着讲完一些很成功的东西，那些不是太成功的东西了。咁即咁燕龙纪元咁佢个阿头走甩咗啦，个八婆。 E A 嗰度咧就出一个财报啦，咁入边有提到最近 Ace 唔一定要提啦。佢入边用嘅词语叫做150万玩家数，其实几奇怪嘅。以我认知中，正常咧呢啲财报咧通常就报喜不报忧，即系又唔可以隐瞒嘅，但系佢会有啲词语上嘅修饰啦。呢、这个其中一个就系佢话150万玩家，佢唔系话销售咗150万只，但我见好多人都直接当佢系销售咗150万只， 唔止嘅， 唔系唔止啊，调翻转啊，因为呢度讲嘅150万玩家肯定要扣测试同埋免费送出嚟嗰啲数，所以呢个佢系150销售都唔到。佢扣咗嗰扎送出去嗰扎，同埋佢之前做测试嗰阵时候，即系当然你测试完之后可能都会有买。咁呢个人嘅计，我亦都查咗 EAP 暂时系未入嘅，喺个财报期间系未入 EAP 嘅，所以未有。所以但系佢往后就算讲玩家数咧，即系譬如佢后边入咗 EAP 之后，嗰啲可能玩家数会上升，但系销售数唔一定要上升嘅。即系佢用呢个数咧系好睇啲，等佢冇咁大镬，因为佢最初就有个上标同下标啦，即系认为佢会发售到会有300万只销售数啊，唔系玩家数啊，300万。甚至认为可以上千万，就是因为这个数是不是很夸张？不是，因为上一代最近这个我就重申一次，是900几万，我记得是买是买接近1000万只的，即下一代要求同佢相持平，甚至上升少少，唔係好过分嘅要求嚟嘅。当然佢就知道唔一定有咁高啊，所以佢嘅目标定到系300万，相对保守一个数，但系估唔到咁保守嘅数，佢都唔够，仲要参埋啲测试同埋送出去嘅加埋先得。目标嘅一半150万，其实是非常之难抵嘅。 唔紧要，反正 CA 有的是钱。 即系咁啊，所以咁啊，结果嗰个总监就 着咗， 佢话离职， 着草啦。其实 系咪兜鸠佢咧？我就唔知啦。即系佢系做佢做咗十几年噶啦，已经咁，我都系嗰句。Johnny 其实向来都是有这方面，即是什么都是那些什么 Work 啊 DEI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大家明白了那个倾向一路都有的，不是今时今日的事来的，只不过是之前呢就比较隐晦一些，是我认为一个正常的推广的态度，即是你作品里面参入一些理念向来都没问题的，由我们宫崎骏开始一路都是这样玩的啦，其实不过觉得做得好定不好而已，即系最近之前嗰啲叫做好，或者系 O K 嘅做法，呢边就系暴力咁参落去， 即系 咁嘅结果。 唉，唔讲阿成，仲想又提黑，就系有阿黑冇事，啲古灵精怪嘢， 冇啊，唔紧要啊。佢今个礼拜今日就出咗佢个测试版啊嘛，因为原定系月中要出噶嘛。咁而家正常佢如果系唔完嘅话咧，而家系应该系做好噶啦，已经系。 咁就出晒啦。 咁啊，有人试玩咗，传媒试玩到啦，当然冇份啦。望起嚟就系佢冇改变到任何我哋屌鸠佢嘅部分。虽然呢个系佢嘅讲法啦，可能纯粹只系跌咗落地揦翻扎沙，即系死唔肯认错。 定佢话佢延期系延一啲咩平衡啊、细节啊、表现啊嗰类部分嘅嘢，唔系话去改一啲好明显嘅大问题啦、啊嗯、因为玩家一般嫌上有两点，一就系佢嗰啲坐鸠晒嗰啲元素乱咁砌。二就當然係佢嗰啲好好屋啊、DI 啊嗰啲元素 ，HJW 啊、something like that 嗰啲元素車咗落去。先講前者，前者比較明顯係一個 fact 嚟嘅，係個事實嚟嘅，佢係做咗個錯誤嘅事實。佢只係話我哋會盡力保持佢嘅正確，咁即係等於冇答，答咗等於冇答，甚至可以開始話就係、是、哦，你講我啲有冇打算改喎、啊？我認為係啱噶啦。佢接近可以咁样理解噶啦，已经系，所以我肯定正式版一样唔会改。 你都改唔到啦，而家讲真，去到而家都有两个月时间。 改一次，如果纯粹系话你榻榻米变咗正方形啊，嗰度类型咧，你有两三个月时间，你绝对足够你重新烘焙翻相关嘅素材嘅，呢、个绝对够嘅。咁另一个更加严重就系佢核心理念部分，因为呢只 game 系由骨子里地屋嘅。即係好撚大鑊噶，佢走去啲受嗰啲採訪咁樣訪問嗰邊度啊，佢係話點解要用一個黑人呢，就係話佢一個異國嘅人去同佢本國人有個文化嘅交流，佢叫交流衝突都唔敢叫，乜唔緊要，總之就係佢係骨子里係嗰條線就係咁樣行噶，所以呢部分就冇撚得救噶啦，基本上唔可能只因為異人，而但係。本来是预期他两次延期，你最少你都改了这些很明显的错误、啊、因为后面那些说什么冲突啊、文明啊、黑人啊、觉醒啊那类东西，你都可以说一种理念来的，没说对同错的。但是你将个村口画个鸟居在这里，找个正方人榻榻米，这些这样我们之前吐槽过很多的东西，这些很明显就是事实错误来的，你一定要改才对的，不改。你隔咗咁 Q 多个月，呢啲嘢绝对改得到啦。话你话哦，故事嗰啲嘢我哋神早写好晒，冇理由中途改变，好大镬乜乜七七。OK， 我理解嘅。咁你最少你啲画错咗嘅嘢，系咪应该要继续更新翻咧？执都唔肯执，咁啊算啦。 唔系，我觉得算够数，系去到讲其实有时好难执嘅。讲真，你咁大，你大唔大规模，除非佢即系唔出字啫。 已经唔系话你要冚将个故事线冚掉重练啦，将个角色改翻啦，之如此类，唔系讲啲咁严重嘅嘢，讲嗰啲细部表现你都唔肯改嘅话咧，我咧真系你抵捻鸠死啦。 有佢 咁，反而调翻转出嚟玩嗰部分咧，就有啲人我咧系有啲过度嘅吐槽啊，我知大家对佢应该系零由负数分去开始计嘅，但系佢本来呢个系统，我反而系理解佢用呢个双主导系统啊。即系有人喺度话，又话刺客嘅，你潜行我唔识啊！ 因为我发现冇乜所谓嘅，其实我觉得就呢、这个就反而真冇乜所谓嘅。 我觉得系可能系因为佢哋冇理解成个刺客教条个历史嘅进程，因为咧刺客教条就俾人讲咗好耐，就系杀晒所有人就叫成功潜行呢、这个嘢系已经由梗咧变咗做事啊！就譬如包括之前维京纪元都系啦。已经是明码实价咁样喺你面堂堂正正咁样杀晒所有嘅屠杀流噶啦，咁但系呢次佢系将佢斩开咗两部分。你要玩屠杀流啊，大大个个咧，你可以用我哋黑叔叔即系明码即系冲过就见人就斩嗰只。咁如果你玩法想用要翻以前再旧少少潜行暗杀嗰种，佢依其实依大家系咪成日忘记咗入边仲有个女人仔喺度咧？ 忘记咗啦。 其实佢系将两个本来之前系用两个技能树嘅表现啊，即系分做唔同嘅派系，光明正大打又得，你要潜行都得。咁而家就将佢直接分开做两个角色，因为你可以中间随便切换噶嘛，可以避开咗一个角色，你用技能树嘅话咧，你切换好麻烦。咁我即干脆就两个唔同嘅角色去做切换。其实呢方面喺游戏设计呢一方面啊，最少我系理解嘅。所以吐槽佢呢边咧就比较有啲唔系好合适啦。 呢个唔系重，我呢个唔系好重，唔系我重点，唔系我哋重点咯。就系、是、呢系统啊玩法方面，其实我咧系唔系我唔系太担心嘅。其实讲真，呢个 game 做咗咁多年，大家系唔中意佢举嗰啲屋嘢啫嘛。 不过咁啊，讲要讲个叻他就系啦，吹熄晒入边所有蜡烛。然后阿尼佐就变咗黑人黑夜大户啊，非常之合适， 非常政治唔正确嘅， 讲笑，唔好意思啊，自己讲自己笑，但系总之就系、是、之前我哋会讲到个问题依然存在，但系唔需要过度地贬低佢啦，就咁样啦、算啦，大家都我唔知道有个大家几多啦，总之就大部分应该都要买啊买，唔买唔买，都系睇个笑话啫，大家都系等佢出完之后先一次过嚟个专辑啦，咁样 好啦。 跟住就系讲下啲裁员事件，今日无名狗啦， 又裁员， 又裁员，又裁员嗰只。 我望到第一个反应就系、是，诶，我系咪将几个月前嘅新闻又再唔小心揿咗出嚟几多次咧？唔系，十一月底的时候咧，佢裁咗一次员，咁呢次又再裁员。咁之前嗰个裁员相对我反而比较理解，或者佢话就算佢个造成点好唔好都好啦，都应该要裁嘅、嗯。主要系讲紧有部分时候喺游戏开发中晚期、嗯、最后阶段咧，系需要非常之巨大嘅人力噶嘛。咁、嗯、唔一定个个都系全部都系搵啲临时工嘅，毕竟临时工大家明噶啦。所以佢有啲公司会选择喺中期开始就去扩编。咁然后做完之后呢就搵睇下边啲人做得唔掂就西勾咗佢啲人走。其实等同临时工系差唔多嘅情况，不过佢进步再加咗个淘汰嘅机制。所以嗰部分呢其实就算系正常地发售呢都有机会出现嘅。但係而家再有一次呢就应该真系因为佢唔够掂。即係 Interlamuco 系唔会忍佢咁耐嘅，老老实实。即係本来就唔系一个赚钱嘅工作室，仲要再扑一扑。咁我俾人屌，我觉得就系合情合理嘅事，老老实实。所以抵死㗎啦咁样。 完啦，而家工作室有个。嗱，讲头先我讲到次下教条，我讲下啲关于和风忍者啦。咁咧， 米高叔佢搞佢个发布会新分拉德嘅嘢啦吓。咁 咧就又揾咗 Ninja 嘅 Team Ninja， 即系讲真就系光荣旗下开发的阿拉前的阿拉啦，就而家停咗啦。而家咁咧就 Ninja 揾咗啲Team Ninja 就开发新一集嘅忍者外传 Ninja 加丁。今次咧卖点就系去揾埋白金工作室一齐合作开发。咁游戏其实睇个完成度已经差唔多噶，应该会年半前出到噶，即系一年前半啦，25年。 而且因为课水嘅系 Microsoft， 所以系首日登录 Game Pass。 咁要噶啦，因为 Game Pass 已经有啲人吹紧话 Game Pass 开始唔掂，增长人数开始减缓咯。喂，甚至嗰个冇增长人数咁滞啦，去到出现咗呢个问题，已经有传闻。 所以佢系好需要一啲强力嘅作品去吸引人。 但系所以嗰句啦，本身游戏订阅制就好难做嘅，因为游戏唔系影片，唔系音乐。音乐我每日都可以听唔同嘅音乐，但系而影片你每日你睇 Netflix， 你可以发好似我妹咁样，佢睇Big Bang Theory， 佢睇到佢系睇到最后一刻啊，即系直情 Netflix 落架之前睇到最后一刻，佢夸张到。嗰晚12:31睇到十就cut单时候，佢睇到最后睇住佢 Netflix 将佢落架嗰下，即系嗰画面就冇咗啊，跳翻出去啊！喂，但系有几多只游戏会令你咁沉迷地反复地玩咧？唔会噶嘛！你通常你一个月顶多咪玩一只游戏，你劲极啦！你癫嘅就系玩两只，有时可能一年都唔买三四只游戏。我不如买只，试试买成只游戏好过去好过订阅啦。成只买咗喺度，我中意几时玩就几时玩。但系订阅我唔俾钱冇得玩嘅咯，咁计条数。 我觉得主要系因为游戏嘅玩家数相对冇咁多，你冇办法造成嗰个规模效应。系嗱，要 more Spotify 嗰啲，你整首歌其实成本非常之低嘅啫嘛，所以你可以真系可以非常非常非常之多嘅。拍电影平下平拍，贵下贵拍啦，系冇错，成本系好高嘅，但系佢全世界观众都好多啊嘛。游戏咧系全世界都好多人玩，但系佢人数的确始终唔可能同电影一样咁多嘅。Microsoft 系好想扩大市场，制造规模效应，令到呢套嘢 work。咁但系得唔得咧，好难讲嘅。而且你电影啦，销售模式同游戏销售模式都唔同，会令到厂商会好容易。会想就是话我入咗你度，系冇错，我会攞到你份分成，但系咁我就冇办法或者好难啦、去卖 game 噶咯。一只 game 入咗 game pass 之后，你要卖咧系好难卖得喐嘅，即系大家都谂啦。喂，我买一只 game 咪咁多钱，我入 game pass 又系咁多钱、我入一年都系同你买两只 game 咪价钱差唔多嘅啫。咁我就会好倾向去买 game pass。咁你就净系俾到微软俾你嘅分成，嗰、那个分成老实讲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即系你只 game 几好玩都好，俾你嘅分成都唔会好多。当然佢系调翻转补个底啦，只 game 几垃圾都好，你都先代咗微软加盟军嗰嚿钱一嚿，分成嗰度亦都点都会有啲喺度，就会变成补底嘅状况。咁理想嘅状态就系、是，我既攞到你嚿补底，然后如果只 game 真系好卖，一切掂好嘅，咁我就可以卖得非常好。 咁啊，冇呢个细真冇两头嚟噶嘛。一日佢个规模上唔到去咧，佢其实而家微软都系抌钱落去烧钱烧落去，尝试去烧咗个市场出嚟嘅。 但我唔系太睇好咯，即系我同头先都讲啦，就系、是、市场唔要呢个游戏玩家个生态唔同，你养一大呢个市场系有乜硬度嘅。 开放牛咯，如果系开，而家就算而家好似好兴都好啦，都系一个开放状态。咁但系你开放完之后，先发现其实呢个市场系唔 work 嘅，系有机会噶。 唔除咗， 即系等于阿黄子华话斋。你潜咗落去之后咧，你啲潜能咧，可能真系唔赚钱嘅。 咪即系嗰个咯，潜所以潜文就系潜咗去先，潜咗去先揾到，先有机会揾到。唔潜咗一定冇，但系潜咗去都未必有。 嗯， 就咁样啦。 咁啊，《忍者外传》咧就从同一时间亦都有呢个《忍者外传二》 remake咗嘅 重制啦吓。 我觉得系 remaster 版似多啲咯，纯粹高清咗执嗰啲嘢啫。似多虽然睇画面系真系靓咗好多，但系。我是纯粹执咗咗。 在游戏原理入边要叫做重制，因为它是换引擎，所以应该是重制。Remaster 一般是换素材嘅啫，咁用咗 UE5 Unreal Engine 5啊。画面就好靓，不过就啲人就唔系好高意咁样啦。 咁就重点是点解佢细咗嘅冇地方？但系发现到后嚟俾人踢爆咗，你比较唔系比旧版细咗。旧版其实系冇分别嘅，即系比较啲图，除咗再靓咗，但系雨量方面系冇分别嘅。原来咧，啲人攞嚟比较就咩咧？无双王者系咁，我都知道系大家嚟光荣嘅游戏，但系无双王者系明显大啲嘅。但系咁两只都唔同游戏， 我觉得主要系因为唔同嘅 engine， 所以 engine 问题， 又或者系个制作习惯嘅问题， 同埋啲性癖问题。 即 但系咧，如果比较，但系咧，如果比较翻旧版嘅遥语咧，其实差唔多嘅 size 同埋遥度差唔多，其实冇乜点审查，冇乜点审评嘅，因为有人攞过旧版同埋新版红叶嗰走路时嗰遥语咧 ，OK 嘅，即系叫做咩？大家中意睇遥语嘅人，其实大家心边甚至有啲，我觉得咦，掂咗、啊，靓咗、啊，做得。 真系好仔细咁比嘅话，我觉得应该系因为。新版的 Unreal Engine 5个物理更加贴近现实，因为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正常来讲天然的巨鱼是不会挨字空的，即是它的罅不会挨字夹埋了，这个是生理问题来的，你几大都不会的，因为它是两边生出来的嘛，只有后天潜建下去的才会变成挨字的。有些人会画成 I 字的原因，一为就可能他参考对象的问题，可能他参考那个啱啱就是潜建的。但是理论上你游戏里面不应该是潜建出来的嘛，除非你设定它是潜建。所以应该是 V 型撑开的，所以感觉上好像形状上缩了少少水，但是其实纯粹是一个没那么真实的变成一个真实少少的。 engine 换咗啫， 系，因为 Unreal 五个 engine 真实啲啊嘛，呢方面都系噶，都会真实啲噶。咁其实应该系一种进步嚟嘅，不过可能有啲巨鱼狂魔冇咁中意，咁啊另一回事啦。即系等于隔篱无双嗰边都系咁样啫嘛，佢真系中意大，就系吞越他妈的大。呢个嘢唔使同你讲道理噶嘛，有啲巨鱼星人， 空奴，咁空奴系咁噶啦， 啊啲空奴人啊，巨鱼星人系咁样噶嘛。 好啦，跟住讲下啲 V 啦，又系我哋好耐冇讲 V 啦，已经 跟进翻之前，呢个 V 系好高耐嗰个 V 啊，你想讲 系啊，好耐个 V 啊，真系好耐。 嗱，虽然佢唔系 Vocal 啊，之前我哋有讲过啊，可不嗰个 SV 版之前话要延期啊嘛。咁而家就係直接话停止开发，咁原因依然系同一个，之前点解要延期，因为佢出嚟嘅版本唔符合佢嘅要求，咁而家个终止开发原因依然都系唔符合佢要求，不过唔系话佢做得好差，而系调返转做得太好，因为 SV 版嘅特点就系非常之似真人，佢系话佢太似真人，佢冇讲出嚟，但传闻系咁传啦，以我收返嚟喺呢个圈入面收返嚟嘅风就系、是。出嚟个试作品太似真人，但砍掉重练，唔该你重新嚟过，再出嚟都依然太似真人，唔得，唔 OK， 因为尤其是呢啲有啲赌嘅歌手咧，系好惊呢啲咁嘅合成软件会直接代替咗佢。咁因为以前 Vocaloid 即系等于初音把声同阿藤田把声系两回事，大家听过就知啦，两回事嚟噶。藤田要扮初音把声系扮得好痛苦噶。是要捏到好暖高都不是好似的，你听过你就知道了。 所以是而家呢次咧就系话啊，佢话太似本身了，佢就担心会影响到佢本身嘅出歌唱事业，咁所以就直接就终止开发。之前同另一档都系 work out 啲 friend 啦，但系唔系 work out 啦，嗰档咧就相对冇咁似，所以俾佢系嗰边嗰啲支持者又跳出嚟就不爽啦，喂屌啦，你咁啊即系话我哋引擎佢唔似真人个声，乜本来就系噶啦，顺带讲个冷知识俾大家。小提琴最初是用来模拟人声的。那你会不会现在会不会将小提琴当人声这样讲，这两件事本来就应该分开的。Vocaloid 和人声，人的歌声本来就应该要分开。这个当年我已经讲了很久的理论。所以 SV 现在这条路其实不是一条我认为应该好的路来，不过就算了，总之这些就当年专栏写得太多。 跟着最后一单就是一单，其实呢是有算不算流料呢， 算是流料，有人。有人讲嘅，讲呢件事本身， 有人吹 讲嗰个人系见嘅，但系佢吹出嚟嗰件系流嘅。 嗱，咁简单就系咩咧？有人吹出一件消息就话全个台湾禁止举办成人展，咁咧 系唔系完全举办，系公营场所，因为佢嗰啲举办场所，即系譬如我哋会展系香港政府教出嚟噶嘛，即系嗰类型啊，即系台北巨蛋啊，之前花博啊嗰啲都系。政府营运噶嘛，咁啊 AGA 嗰个主办嘅人就话走出嚟话，往后咧都唔可以去喺上面搞成人展啦，因为感官不佳，咁啊佢咁样讲啦吓，咁但系 咁就结果就吓叫苦连天鬼晒咁嘈啦， 咁佢喺度屌啦，咁但系咧就另一档成人展同埋政府当局都行出嚟话，我哋冇咁嘅事，另一档就话我哋搞得到，你搞唔到啫，因为咧 AGA 其实向来都苏行不佳嘅。往前啊，即系包括第一届搞 AGA 嗰阵时咧，已经系搞到佢排八个钟头队。我哋新闻好似有提过嘅，即系佢自己本身好多问题，然后入边嗰啲某啲太大over 咗嘅尺度啊，嗰啲成年嗰个区隔分得唔好啊，诸如此类嘅问题，其实系一路都为人诟病嘅。咁今次系因为台湾咧，你要明白系一个人治社会嚟嘅，而且佢人治得嚟系点样咧？佢 check 咗你之后咧。佢系唔会话你听点解 check 嘅，所以咧佢话咩？因为观感不佳，所以唔得乜乜七七，唔系对方承办个会场去话你听，因为咁嘅嘢拒绝你，佢只系拒绝咗佢。咁佢就主办当局就自己脑补啊，系因为政府唔想搞十八禁成人展乜乜七七，佢咁样脑补出嚟。所以呢件事本身佢噏出嚟嗰嚿嘢应该系错嘅，但系唔系佢造谣咧？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佢可能纯粹系误会咗嘅啫，主因系因为对面唔讲，即系等于你信用卡申请 check 咗你，咁到底系因为你料唔够啊，你收入太低啊，你个信贷记录太差，通常会讲你听噶嘛，但系而家佢台湾政府向来都系唔讲，佢 check 咗你啲申请，唔讲任何原因嘅， 咁就一怀疑啦， 咁你咪估咯， 因为嗱呢单嘢咧，我就冇留意原因就系，我应该咁讲，有人话冇留意就系我唔信嘅，主要原因就系。阿剑大即系剑阮春秋咧，佢完全冇提过，因为作为依个活动嘅超有名教授，因为佢基本上系叫做主要负责系帮啲台湾嘅营办商去日本咧，同啲 A V 公司去倾去倾呢类优惠日本台湾参演嘅，咁佢就完全冇提过呢件事。我心如果真系有咁嘅事，佢冇可能唔提 T L E 有事。 是啊，合理啊，因为如果是所有成人展都一律不给的话，应该是在圈里面就会。 剑大第一件事出声。 在圈里面就应该会流传紧，就不是他一个人讲，所以现在就比较似是他。但是是不是有人说是他造谣，说他想拉了其他人落水，未必的。都是有句用回我们贴身我们讲的啦，有部分去了台湾移民然后被人 check 勾了那些啊。都是不告诉你什么原因的， 正常啦，即是关键是一间公司不请你是不需要讲任何理由的嘛， 所以没个人知，你政府为什么不给你，你其实应该要讲要给一个理由给人的，你说他素行不良都好，你说他之前的表现不好都好，你都应该要讲的，但是台湾政府向来都不讲的这样，但是因为调查着你又不讲我怎么知道有什么问题呢， 我也不太相信，很老实的我又不太相信这件事的，因为始终就是作为入台湾极少数极少数真是全球唯一的大型展，因为在日本是没可能搞到的，美国都不会搞，那日本 AV 展全球最大的 就是台北。咁 TLE 你唔搞，你食屎啊台湾！即系香港，香港七人榄球赛，喂，代表嚟噶啦，已经去到啲人系为咗特登为咗 TLE 只珍州台北嘅咋呢啲人。 嗯， 你几日我以前都讲过啦，你冇可你台日本你唔会搞咁大规模，即系啲女优成日都话咯，即系佢啲女优私底下讲啊，喺日本佢搞嗰签名字师叔叔嘅，喺台北俾人当做超级红星咁样行地红地毡咁滞，喂，几爽啊！争住去啊，入啲日本 AV 女优。 嗯， 你话唔搞啊，傻啦！难得有个咁，但咧佢真系叫搞起咗，仲叫做越搞越红，越搞越大，越搞越多人参加。除非搞出好离谱嘅嘢，咪话台湾政府台湾政府咪就搞咯。反正限定十八岁以下，总之你做好晒规矩，限定十八岁以下唔入得，咁咪话知你。 即系点讲咧？有部分都系因为台湾嘅社会本身其实系好保守嘅，但系佢有部分地方又好 open 咯。咁到底佢政府会唔会因为呢类嘅原因而拒绝佢？其实未必唔会嘅，但系唔代表会咯。咁啊，所以应该就纯粹系佢本身嘅问题。咁佢亦都讲，就算系因为咁，呢类成人展佢都会揾私人场馆去搞嘅。虽然就比较难啦，通常私人场馆冇咁大啊嘛。咁佢之前已经系睇搞嗰时已经系爆炸噶啦，咁佢仲揾私人场馆，仲揾唔揾到咁大嘅场馆，就另一回事，同我哋香港有啲似嘅。不过我哋香港同人展嗰类之所以揾唔到政府场地，有部分原因真系政府唔俾，即系，但有部分原因就系我哋买租尾咁卵大，咁就呢个就冇办法咧。之前香港嗰种咩大尺度 only 嗰个啊，最后都收咗皮啊，都系。真系因为咁样噶嘛，所以唔一定唔可能噶，就系因为好有可能，所以唔少人马上就中咗招咁样啦。 呢啲通所咧，呢啲嘢最紧要就系咩？留意咗啲真系相关人士，睇下佢有冇声出先。如果佢冇声出，你就先你睇清楚。有时咧，音流传方法真系，唉，算啦，台湾就 考古历史都会有一样嘢叫做孤证不立，只有一个人讲嘅话咧，你唔可以马上相信。 呢样嘢太多啦。我自己做新聞的時候，首先就係一打新聞時，首先就係揾咗消息源先。如果少過一個，如果只有一個消息源嘅話咧，我就好懷疑嘅。 就算要報都好啦，都要提一提呢，這個。我哋會有咁做嘅，我盡量會做到啦。即係 我試過好幾次咧，就係揾一單新聞，一個消息源，所有嘅消息都係由嗰同一單嘢度，我就懷疑啦。結果真係中嘅，結果真係假嘅。 所以有时我会宁可唔报，或者系讲定先，戴定头盔，只有一个来源，或者系单方面嘅说法，我会讲嘅。 差唔多啦。咁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就蛇年新英九啦。就预先讲咗，恭喜大家，恭喜发财。 新年平安，出入平安啦。 系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